眼间数十载，一天又一天踏向这死胡同，得与失难得你活在这当下，话有点唔同。光阴一去不再返，青春失去已变白头，一瞬间所有烟飞云散，以后脂肪低不再拥有。 Yeah. 我希望、哦、无奈明天可否真的兑现，纵有理想找不清今天的方向，纵有痛楚习惯悲哀中看清理想， 尚在装饰丑恶的心，面拥有善故意贩卖真挚，逐字朦胧西方一片疆土，邪恶已渐战胜正义。其实危立空中那般尊高，但却莫见压制无助眼睛，危缘为伴魔者通知，人性智慧升高。为何尚在装饰丑恶的心，便拥有善故意贩卖真挚，逐字朦胧西方一片疆土，邪恶已渐战胜正义。其实危立空中那般尊高，但却莫见压制无助眼睛，危缘为伴魔者通知，人性智慧升高。 天心情，谁领会？ 心放在一个罐头里，与这宝鲜永远没限期，就像对你的心意，可知我永不更改。愿这生 never say goodbye， 我已将我生埋进一个土地里，愿这土地将我循环化作肥肉的灌溉，一瞬间可生满花。愿这土地将我循环化作肥肉的灌溉，一瞬间可生满花。不痛楚。 色，越觉是道理，就似假的制造，永不清楚。 自己嗰副身家又還知你呢個環境變得越差，表面上不斷使你種花，實浪費資源亂炸，吐滿臭肥咪又係你班魚蝦，等我嚟揭你嘅瘡疤，你班人渣，你咁乜差，仲想統治呢一個家？你説話披上袈裟，佛口射心太假，你媽你翻啦，全世界都講緊大話，好想去用我文字化作子彈，一夜將你扮掛，黑與白被顛倒，是非真假，而出現混亂偏差，正義係啲乜？乜都假，真金白銀真充實坦，威逼之下成本散沙，化青而千花幾次先至萌芽，你我他貪得無厭，遲早自掛墳墓一齊掛，哈！麻煩大家諗真啲去睇下，你班人渣，我哋係咪有份造就緊啊？ 不忘记，给我这生道理，我生命都染着这点真理，一刻都不会心死，这身受用永不离弃，担起这生使命，每天以歌摇摆的姿态，奏着我的歌，永不分昼夜。跟你创造，永不敢忘记，一切继续，永不会枯死。我的路，对天好吗？却不受理，给你这么短暂，我坚守着，望跟你相见，走着你的歌。再继续，永不会枯死。 只不过想发表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路，曾经感受过身边所有的东西，是我生活的形式，我去有什么影响到我，即是我在我身体里面再反弹出来，即是那些即是路都是感情在转的咯。 在你心里的基因成就这一切，没法斟酌去改变，为明天的你盼未忘记，送给你这深深的双人，我愿能每天 永不走开，能为你将风雨抵抗。心如手，永不分，写上祝福，愿你好。里的基因成就这一切，没法斟酌去改变，为明天的你盼未忘记，送给你这深深的相印，我愿能每天每刻相随。 常为了这种感觉在颤抖，心与手为一生尽头，埋藏在我心，永远会相信，不知不觉太多的理由，今天的我太想过，独个隐居，为了梦死，为了自己，全赖你一手创造这一个自己，全为梦死，全为自己，全赖你真心相信这一个自己。被遇起太多的理由，时常为了这种感觉在颤抖，心与手为一生尽头，埋藏在我心，永远会相信，不知不觉太多的理由，今天的我太想过，独个隐居，为了梦死，为了自己，全赖你一手创造这一个自己，全为梦死，全为自己，全赖你真心相信这一个自己。 弹出节奏，信念强，谁共我和出这一首爱歌，但是我心不怕死，只要心中信念强，能无悔全因不死的理想。 想放手，但内心节奏更顽强，无奈我弹出首首是爱歌，原谅我心不变改，只要音乐伴身旁，能共永全因不死的理想。 哇哇哇， 找必跨过。哦哦哦哦哦，不止梦想这一切。 想无边天空与星际，未能够将这理想弹出心中满希望，全赖你共我再次去唱歌。哦哦哦，共你一起唱这歌。想这一切， 有几个十年啱就去做，千祈唔好退缩。Rock will never die。 我唔怕辛苦，就算几难行，摇滚条路我都会继续行。 音乐带俾我快乐，系冇嘢可以代替一生一世。 希望有日我哋嘅乐坛能够俾我哋玩摇摆乐嘅人企低一席位。 耳仔同心系我哋嘅信念，团结一致，求全是一种。 Come on everybody, let's rock and roll。 世又怎可以如此放任？末世太无知，还是给我们，就算临终的一刻也可阿门。 累积有几多嘅罪行，太多人利欲熏心，世界充满太多怨恨，太少人对人关心，太多不幸冇人过问，继续放任，到最后得翻躯壳没有灵魂，留翻俾下世，相信剩翻只有一堆仇恨。主爱世人，为世人牺牲嘅精神，再无人命嘅冤心，再冇人过问。 请将你的罪全化作爱。

Yeah!

Oh, 挥手，没说半句已转身离去，绝情当时爱已终止，我深深处已洗去光辉，曾微风中带着清香的你，说着并不分离，永不改变，生生世世共抱一起，受到挫折也一起担当。深深处已逝去光辉，曾微风中带着清香的你，说着永不分离，永不改变，生生世世共抱一起，受到挫折也一起担当。 Yes! 送，牵着理想，昨天的感觉渐在变淡，活在世间，梦想可会变真，欲望也被粉碎，道别理想，天边星际伴着高歌，是那多 恋的眼睛尽力挽着，如同怀念可找寻亲切的两手，慈爱温暖的两手寒冷道别。明里的灰暗一瞬间降临，慈爱远去温暖散去一瞬间，涂心风火里小小脚步，狂战恶斗怎去抵挡，在战火里延续这片段，无聊斗争里已痛像炮灰，可怜童真惊恐满载，像拳强者谁会结载坦掉世界。 无聊到 天真美丽，太阳无秋天，你我也向往，你在彼岸看见什么？精神道德软弱，不要模仿，点解向往过款的制度？人权亦泛滥，是否尊高？不知不觉对故乡不满，但看不懂远方黑暗。 想争斗满唏嘘，今天我的心却有我。 伤痛如温馨，你我可否感到感觉已变化，你我可否一起再高歌，过去已经逝去别难过，他会理解吗，我不管 独自茫然地去揣摩这角色。 最好，苦恼中习惯这个望远的态度，不知道这命运会继续，不需要任命运去喝彩，不知道到尽头会如何，不需要背负上大多何。多少次受着泪巴，怎打算自己没人理会，怎会总是无知，思想中终于没人接近。思想中无奈战得上次最好，苦恼中习惯这个望远的态度，不知道这命运会继续，不需要任命运去喝彩，不知道到尽头会如何，不需要背负上太多。 失踪，谁是个这心酸？ 非，来吧放肆与我一起高唱。